后炮。 好啦，咁啊，又到呢个马后炮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教主就临时有啲事咧，咁就要处理，咁啊交得赖抌低咗我哋两个喺度啦。咁啊，啱啱我啊嗰个周末咧就去咗，因为有公干，咁就去咗新加坡。咁啊，所以咧就即系，但系咧我都有喺嗰边咧都睇住香港啲马嘅，咁所以咧都可以。 新加坡有香港马岛噶嘛？喺个马场入边。 但系我嗰日冇嗰日，但系嗰日我冇入场。嗰日我就喺酒店。 不过咧，我想讲少少嘢喺你乜嘢？新加坡咧，如果你要喺香港马会买翻香港马咧，系买唔到嘅，因为佢嗰个上网嗰、那个。設備是 ban 曬你所有外國嘅嗰個網站，除非你翻牆， 你應該咁樣講係啦。 除非你翻牆， 冇錯啦，即係我都喺嗰度發現咗咧，就係話所有咧嗰啲咩日本中央競馬會啊，總之所有馬會啲網頁係完全睇唔到嘅。就算甚至乎你話我嗰、那個即係嗰個俾傳媒睇嗰個新聞嗰個咧，都入唔到嘅。咁啊，但係我當然有辦法啦，因為我係用張數漫遊卡過去，咁所以全部咧就要用翻香港，用翻我嗰張漫遊卡放 WiFi 出嚟，咁喺酒店嘅 WiFi 完全用唔到。咁啊，但係都幾特別啦。咁啊，大家可以去我遊達專業嗰度睇下我嗰篇文啦。咁啊，即係啱啱禮拜三賽事嗰日咧，咁我就講咗少少，即係喺嗰邊啲即係體察咗有啲乜嘢嘅特別嘢可以分享。咁但係因為今日都有幾多好多馬要講。所以咧就事不宜遲啦。咁啊先講翻啦，即係我哋喺禮拜日嗰日啦。咁啊，即係當然海旋門嗰場我唔講，就嗰啲唔講啦。咁啊，大家就唔講。咁啊，但係我就想，即係其實嗰日咧，我唔知阿拉拉你覺得嗰日嘅賽事即係都應該都冇乜大爭議嘅地方啦，係嘛？ 都唔算好大爭議啦。嗰日禮拜日 即係都冇咩古靈精怪啦，係嘛？咁冇乜古靈精怪咧，咁我就揀咗兩場馬就同大家講嘅，咁所以我希望喺呢一節就可以講曬，因為禮拜三反而禮拜三嘅賽事咧，我就有多即係我哋又夾咗有啲嘢就要同大家即係比較多嘅嘢要討論啊。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咧就睇一睇咧呢一個10月6日日沙田日賽嘅第五場啊。咁呢個總場次72場4班1400米草地，咁我哋先去片。 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偉大勝利少少慢，真跑得都係慢噶啦。前面快嘅馬，咁啊見到外邊位置太空戰士啦，中間得益良多啦，第三位就紛紛進記內欄，第四咧仲有精彩有利，外邊走上去第五位就海泉戰士中檔，第六出奇寶啊，出邊嘉應風咗搶唔掂噶啦，在馬林中間咧就熱血鬥士啊，內欄黃三大有尾五到啦，仲有呢只老友威威中檔表表馬，後啲嘅馬啦，咁啊有呢只偉大勝利尾四嘅，尾三輝煌巨星，尾二紅衫紅帽大榮來包咗落尾係真跑得啊！轉呢個香港太空遠運，太空戰士就放頭嘅，跟住第二位得益良多啊，外邊第三仲有呢只海泉戰士，內欄第四精彩有利，中檔第五紅衫咧就紛紛進騎啊，內欄黃衫黃帽老友威威，中間藍衫白帽熱血鬥士，出邊嘉應風再後啲先有呢個偉大勝利啊，輝煌巨星啊，尾三紅衫紅帽內欄大榮來尾二表表馬遙遙包尾係真跑得，入直路嘅時候咧，太空戰士仲係佔先啊，得益良多咧就逐步蠶食上嚟，緊隨其後嘅馬咁啊入邊。有老友威威，中檔位置咧就鵝高個頭嗰只精彩有利，外邊冚上嚟嘅馬咧仲係熱血鬥士，馬林中間揾緊威就帶榮來，兜到嚟最後200米到透出係得益良多，咁啊出邊追上嚟嘅馬有熱血鬥士，馬林中間仲有帶榮來，最後100米啦，咁啊得益良多佔先，但係帶榮來上嚟嘅勢亦都相當好，接近終點帶榮來終點前將得益良多趕過咗，跑第三名嘅馬精彩有利，咁啊好似頭鵝鵝咧。都有機會壓住出邊嘅熱血鬥士啊，有機會啫，影相嘅。咁啊，結果九號馬出咗頭嘅，咁但係走唔甩只八啊。戴榮來終點前將得益良多趕過，第三名嘅馬咧都相當接近啊，又好似 嗱咁啊，即刻翻嚟，咁嚟跟住咧，即刻去呢個巡邏影片咁啊，一路睇一路講啦。嗱，因為呢一場馬咧，咁啊，大家睇到啦，贏馬嗰只戴榮來就即係都贏得都好有說服力啦。咁樣喺入邊捐都可以有個位，仲可以衝上嚟。咁啊，同埋不過呢只馬就有啲班底嘅，咁但係就咁啊，今次呢一場馬佢就轉咗係高，即係由阿姚本輝就轉咗係高柏新度啦。咁啊，其實我想同大家睇要講嘅嗱，而家就係講緊嗰只熱血鬥士，咁啊，而家就喺只頭馬嘅戴榮來繽紛進騎嘅後邊啦。咁隔離就係嗰只出奇寶啦。咁啊， 嗰隻大榮來咧就中，即係大榮來再喺後邊嘅。嗱咁呢只馬啦，嗱咁啊上次田上次即係換咗田泰安咁啊跑到一注賽啦，即係鬥士咁啊嗱嚟睇呢一場馬咁冇乜藉口。你見佢杜美爾都係用翻佢上次即係贏馬嗰個跑法，咁亦都轉咗入直路咧，亦都有曬空位，即係全面優勢，即係嚇。可以走上嚟，咁你睇睇翻頭馬嘅大榮來就仲喺，依家仲喺後邊喺度，即係喺嗰只精彩遊戲後邊喺度揾翻嗱，而家叫做有個位咧，咁啊呢度就叫上嚟啦。咁前面放頭嗰只嘅得益良多啦，咁其實都已經係又係全面機會啦。咁但係真係奈何你最後嗰個爆炸力咧，嗰只大榮來咧就。咁啊冚過佢，咁至於阿杜美爾嗰只精彩鬥士咧，你睇到佢咧，熱血鬥士咧，嗱你見到佢咧都係，你等下應該有翻個橫鏡，都係走翻正常，咁可能嗱我自己就咁覺得啦，同埋有少少咧，佢你見到杜美爾個左手就係講有啲鬆鬆地嘅啦， 不過都冇乜點， 但係都冇乜點挑剔，起碼佢今次佢咁樣跑咧可以翻嚟啦。起碼我今次咧，杜美爾咁樣跑咧，只馬咧就同佢贏馬嗰次咧，即係起碼只馬咧就規矩咗好多。嗱，第一記得佢即係九月一號贏馬嗰次咧，只馬就係一路達阿杜美一路推騎嘅，一路向內閃咁啊，變咗咧就令到佢就冇，因為咁樣就罰咗四日啦。咁但係呢次咧就真係可能再跑多個 run 咁啊，今次呢個 run 咧就好明顯咧，就即係跑得即係只馬又有自己本身就有進步啦嚇。咁啊，夜馬嗰只大榮來就不嬲都係噶啦，即係呢只馬就我記得就即係之前呢只馬咧，我曾經我哋嘅癲狗馬膽咧都揀到佢一隻中嘅，即係當時我記得夜馬嗰場係啊炒飯哥跑嘅，應該係如果冇記錯。咁但係呢只馬就上季尾咧，咁就應該係殺科日啦，咁啊即係輸咗俾只電路三號，其實嗰場馬潘頓亦都係跑得都即係跑得似模似樣，咁啊跟住就。都係輸啦，咁跟住就拉咗去啊高柏森度啦。咁其實講翻高柏森啦，即係其實我哋之前嗰幾次，咁我哋都講啦，其實佢今季啲馬咧都算係嚟早咗。嗱，咁今即係啱啱嗰日咧，咁啊佢係起咗後媽啦嚇，咁啊精進伯樂，咁就大榮來一後媽，咁就即係贏得都好清脆啦。咁啊咁亦都幫咗阿雷神嗰日，應該羅嗰日阿雷神應該係騎師王嚟噶嘛，啱唔啱啊？係咪啊？ 嗯， 係咪啊？咁所以咧，你呢只大榮來咧，你而家佢即係揾到個竅門啦，即係嚟嘅嗰場馬，其實幾見到佢都唔易跑嘅，因為十三檔佢一早仲要擺咗喺後面，用咗個後上跑法啦。嗱，佢你記得即係大家仲記得呢只馬，即係跑得好咧，佢都係擺喺前面走嘅，即係好似即係我頭先提嗰場，即係七月十四號。總場次八一一場嗰場千四米，咁潘頓都係一出閘咧擺咗二三位，咁跟住咧就跟住就同跟住就俾阿電腦三號咁樣叮噹馬頭咁樣輸咗。咁但係今次你睇到佢係好明顯咧，即係用咗一個唔同嘅跑法，咁又亦都睇到咧佢有一個即係好明顯嘅改善。咁啊可以出翻嗰個段速表，咁啊可以睇一睇呢只大榮來啦。個段速表啊嗱，咁啊我見嗱，咁我見到阿拉拉有啲嘢圈住，不過你等我，不過你等我講完先。嗱，你睇到佢咧呢場馬咧，咁佢即係早段，其實佢呢場馬早段嘅步速咧都唔係話快嘅，咁啊都係即係比較係偏慢嘅。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即係 正常啊呢場啊 都係偏慢嘅，因為你即係你以嗰、那個。標準時間， 因為嗰日個地落過雨，佢比較淋啲。係 啦，或者係啦，嗱，但係咧，嗱，佢喺呢一場咧，我睇翻馬會個報告咧，咁佢都仲係好地嚟嘅，咁都未有偏慢嘅。咁所以咧，佢見到佢咧，即係早段佢蝕咗喺後邊咧，咁佢最後爆個23秒32咧，咁其實佢嗰段都係爆一個全場最快嘅末段啦。咁你解釋埋。 嗱，因為咁樣嘅，點解圈咗出嚟咧？呢一組馬咧，冇一隻馬嘅，除咗佢。可以大幅改變名次啊！我的意思就係話，係只有佢，即使有啲咧後邊追上嚟咧，你睇到例如我舉啲例子啦，咩偉大勝利啊， 甚至熱血鬥士嗰啲咧，其實個末段個段速大家咧喺呢一組馬，大家都係差唔多，都係24秒嘅。唯一佢咧呢只大榮來咧就可以係所有馬完全係個末段時間係完全唔同嘅，23秒32咁樣走上嘅。咁即係話俾你聽，其實呢只大榮來轉咗去高柏森嗰度咧，佢係有好大嘅進步。 冇錯啦， 因為呢一隻馬以前咧喺姚本輝嗰度擺前面走，莫雷拉又騎過好多次，田泰安又騎過好多次，咁。次次咧佢咧就好準嘅，三三四四一定有嘅，但係係贏唔到嘅呢一場馬，所以咧呢只大榮來咧佢而家轉咗高柏山咧，轉咗去第二個考法之後咧，我覺得仲有得再贏嘅呢只馬應該。 啱啊！嗱，咁佢嗰場呢只 即係等於嗰啲人咧打通個任督二脈咁。係 啦，你有冇啊？嗱，咁其實同埋呢場馬佢加咗分都唔係加好多，嗱佢四啊個加咗六，加咗佢六分嘅就呢場馬。咁即係55分咁樣，仲可以咧，即係咩中磅嚇，即係唔係話太重磅。咁所以咧，呢只馬咧，即係話啦啦話咧，再出都要再睇啦。咁熱血鬥士咧，咁啊呢只馬就睇住佢係越嚟越進步噶啦。咁但係咧，即係頭啱啱呢一場你睇到佢咧，就見到佢就可能咧，即係即係末段都有啲立立地腳啊，咁 跑多200啊， 咁可能要再增程噶啦，咁啊睇或者可能佢再熱多鋪身，咁啊再跑多鋪，咁啊到當佢跑1600嘅時候咧，咁啊都可以留意佢啦。嗱，咁呢只精簡最好第三名呢只咧，咁其實咧佢又係都係恰如其分啦。咁啊呢啲即係呢啲四班千二千四咧，咁啊都可以再跟，咁其他都冇乜特別啦嚇。 精彩有你嗰只 啊，唔係我講緊只。嗰只得益良多啊，係啦，都係第三名嗰只啊。咁啊，青彩有你就截擊半張唔成功啦。咁啊，但係呢只馬都睇到佢咧，都即係喺前面走一段咧，都唔曳嘅。咁所以呢幾隻馬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咁我哋剩翻少少時間，我哋就即刻睇埋第十場，因為其實第十場都冇乜嘢大爭議。不過咧就 其實有人要鬧嘅， 有人你講第十場啊嘛， 係啊， 即係有人要屌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先睇片第十場， 準備。好咧，跳出嚟，哎呀，近似騰雲跳跳慢咗爆尾喎！前面快噶嘛，大金庫咧一鋪中橫啦，咁啊出邊位置仲有志在四方，最出咧咁啊仲有紅衣優俊啊，內欄第五位咧仲有志同道合啦，第六位紅眼罩咧就力旗先鋒啦，再後邊就美麗精神內欄，大約跟住個第七位到嘅中檔位置美麗甜心啊，再喺外邊咁啊大約尾六到咧就百步村民響三搭喎，咁啊中間近似騰雲啦，內欄藍衫大約尾四到咧仲有威俊區，後邊三隻紅心傾啦，包尾一對咧就撞是非紫色。三黃帽係嗰只蒙古王嚟㗎，咁啊轉呢個香港頭魚灣啊，紅衣優俊帶喎，咁啊接嚟兩個馬位㗎，跟住第二位咧仲有呢只大金庫啊，內欄第三綠色衫嗰只咧就一鋪中橫啦，志在四方咧就緊隨第四㗎啦，內欄第五咧仲有呢只志同道合，第六位力旗先鋒後邊一對美麗啊，美麗精神就走入邊，美麗甜心就走出邊，而出嚟中檔位置有威俊區，後啲㗎嘛，八步村民亦都抽出去大外檔，同埋只紅心傾啊一齊衝啊，鬥到嚟最後300米到啦，透出嘅馬咧埋邊位置仲係呢只紅衣優俊啊，中間上緊嚟，志在四方，志同道合亦都追緊，出邊位置仲有力旗先鋒啊，再外邊上少少咧，仲有百步村民嗰啲馬，最後100米，志在四方鬥緊志同道合，志在四方壓住志同道合啊，第三名嘅馬咧就力旗先鋒，第四名係百步村民啊。咁啊，結果咁啊，呢只志在四方咁啊，贏出呢場賽事啊，亦都留意埋啦。一隻咧就伸條脷出嚟揈下揈下。咁啊，嗰只志同道合咧，佢又惡高個頭嘅。第三名力旗先鋒，咁啊，第四名係百步穿雲啊。 偉大馬王。 嗱，咁呢場咧就點解要攞出嚟講咧？咁當然咧就阿拉拉有人要屌啊，陣間留翻俾佢屌。咁但係咧，其實呢場馬有幾隻馬咧，都係即係。當然首先要講啊，講夜馬嗰只志在四方啦。咁啊，睇到佢即係呢場佢審拿就真係，即係如果輕易佢好似咁樣騎咁啊，咁啊掂啦上一次係嘛？咁嗰場呢場馬佢就一來咧就有個輕磅資助啦。其實偉達呢，我覺得呢一場馬佢係有啲兵行險著嘅。佢其實有三班唔跑，真係跑二班。 呢個我解釋啦。 你等我講完先。即係咧，佢係有啲兵行險著嘅。我覺得佢即係呢場馬佢即係同埋冼阿沈娜其實佢都要做榜嘅呢場馬，佢要做榜。咁但係呢場馬佢就睇到佢咧。個發揮咧就真係一出閘就好主動擺咗喺中，即係前面嗰位就跟住只放頭馬，咁啊走翻嚟就非常之，即係其實賽後報告冇乜嘢講嘅呢場馬，咁啊走得都好，咁啊贏，咁啊變相咧 就提早就幫呢位馬主咧就收咗張大支票啦。 其實最主要點解跑二班就係因為嗰張大支票。係 啦，咁啊當唔係啦，咁一來 跑多100,000，因為嗰度已經係。 咁但係呢場馬其實佢對手都唔對手都好硬淨，所以呢場馬佢雖則佢係有賺咗榜，有輕榜資助，咁但係其實咧佢本身都即係證明呢只馬轉咗喺偉達手係真係有進步啦。咁所以咧嗱，我哋呢只呢節嘅時間就差唔多。咁我哋飲啖水先，咁啊下次翻嚟我哋繼續講埋呢一場。